越不爱，你说的一样婉转，仿佛我的痛不曾让你为难。你说结束了吧，声音如此冷淡，寂寞留给我一个人去习惯。应该如何找不到个好答案，反正这段情迟早烟消云散。我你想走了吗，表情如此伤感，又开始听见沉默里有呐喊。我的眼睛湿湿的，我的心里苦苦的，我的身边空空的，我的梦里亮亮的。我的眼睛湿湿的，我的感情远远的，我的悲伤浓浓的，我的期待少少的。段情迟早烟消云散，问你想走了吗，表情如此伤感，又开始听见沉默里有呐喊。我的眼睛湿湿的，我的心里苦苦的，我的身边空空的，我的梦里亮亮的，我的眼睛湿湿的，我的感情远远的，我的悲伤浓浓的，我的期待少少的。期待